好啦，星期二得到第三节时间。咁第三节咧，我哋都要讲一啲咧香港人咧其实好中意嘅热门话题。 争产 系啦。咁呢个咧，其实亦都系 TVB 咧嘅叫做咧三大剧集嘅套路啊。老萧曾经讲过，无线拍戏咧，拍新所有剧咧，只有三个题材嘅啫。第一，争产；第二，纪律部队；第三，护界。咁咧，爭產咧係排第一嘅，因為所有嘢都牽涉咗爭產。咁亦都係因為香港咧本身係一個樓盤為社會，所以咧好多香港嘅資產都係同樓有關。 係， 正如之前黃老吉啦，唔係黃道益爭產都係因為買咗幾個物業啫嘛。因為啲物業升值升得太緊要。喂，當時買落嘅啊嗱，你可能自己開鋪，又買兩個鋪，跟住自己住又要買三四間屋，係嘛？咁可能有二奶有五六奶，咁啊買六七間屋咯。當時都話香港有人咧翻大陸做生意，做咗十年生意，錢就冇賺過啦。但係咧，娶咗五六個二奶，每個地方買一套別墅俾個二奶。不過佢好撚醒目，冇轉二奶名。到生意失敗翻嚟香港，一點算之下，嗰幾套別墅原來值3億。系嘛？咁咧，佢话好过做生意，原来包二奶真系会发达嘅。不过最紧要识得买楼，所以咧，楼本位都唔系净系喺香港啊，大陆都系而家行紧呢套。 大陆一定系啦，而家 一定行紧。 有楼有钱借，冇楼冇钱借，一样系用砖头。 一样。咁啊，而家大陆咧，为咗买楼咧，哇，系特登去离婚嘅。嗱，我亲戚之前3月份喺大陆买一层楼啦。帮佢接货嗰个人咧，系特登两公婆离咗婚而去 买大套嘛， 因为第二套房啊嘛， 系 而嗰层楼咧，当时系跌过落去400万嘅，即系450万卖咗啦，跌过落去，而家又创新高啦，冲咗上去500万以上啦， 系啊， 但系即系讲紧而家深圳嘅楼又再升过啦，而且仲系创紧新高。咁点解大陆嘅楼开系咁升呢？嗱，依个咧，我哋可能要迟啲再探讨啦吓，因为咧，今次时间我哋系想讲争产。咁香港咧，其實咧係不斷發生啲爭產嘅事嘅嘢嘅。咁我哋之前咧，嗱點解我會講起咧？我講起一單新聞，就係、是、大生銀行啊，生命嘅生活。嗱喺香呢個大生銀行咧，係香港一個傳奇嚟嘅。點解咧？佢係而家嘅大生銀行咧，新舊嘅新啊，唔係新舊嘅新啊， 係生命 嘅生大生啦嚇。咁咧就係馬氏嘅大生銀行。咁佢就係30年代咧，由嗰個叫做馬錦燦創立嘅。咁馬錦燦個人咧，其實都係一個好叻嘅人。咁佢喺嗰個60年代咧，係香港五大富豪之一，當年係有錢過李嘉誠嘅，嚇係當年嘅五大富豪啦。佢嘅大生銀號啊，之後就變成大生銀行，咁亦都有大生地產啦，係非常之厲害嘅，有好多地方係佢起嘅。代表作咧就系北角嘅五洲大厦，咁五洲大厦而家地下有几只铺咧都仲系佢嘅，咁另外湾仔啊有几个地方嗰啲咧，佢一路都系保留啲大厦咧，楼上卖咗留翻啲地铺咯，系嘛，所以佢有好多好多铺收租嘅，但系唔系净系铺，佢有好多豪宅咧，百家道有一号又系佢嘅咧，成旧吓，咁佢哋以前咧系卖有好多嗰啲独品屋嘅，咁啊佢哋因为咧。富身家可以不断你见马清伟个个都话系花花公子，啲身家系使唔晒嘅，因为佢哋老豆咧惊个仔败家，就系即系类似霍英东咁咧，就有个家族基金，所有嘢唔准卖嘅，个个都系私人公使。咁啊嗰阵时啊，我初初出嚟开档嘅时候咧，咁有啲老前辈啊同我讲啦，大新银行啊，一年先赚600万咋。500万系马清伟嘅董事铺金嚟嘅， 咁咪点啊？ 点解一年赚到600万咧？当时佢三间分行啊，北角五洲大厦一间大新银行，因为讲紧80年代啊，后屘执咗粒，而家租咗俾人啦吓。咁啊有间大新银行，咁啊有几间分店嘅啫，所以咧佢银行咧就有一年可以赚到几百万。咁啊最大收入咧系喺总行，总行乜嘢咧？因为佢系。保险箱， 我 因为佢个保险箱系好难得嘅，德富道中130号吓，我曾经亦都去想去问过，系冇嘅。佢话咧排10年都冇嘅，呢啲保险箱全部俾人 mark 起晒嘅。 但收几多钱咧？保险箱 唔平噶，细细个都千几银噶啦。我系讲紧二十年前去问啦，九几年去问啦，好细个都要千几蚊噶啦。咁佢话咧，佢系地库咧好巨型嘅，系好多保险箱。佢哋主要收入咧，嗰间银行就唔系靠借钱俾人，系靠保险箱。 仲系你仓，仲系你仓， 系靠保险箱嘅租金收入。所以咧，呢档银行咧，最低纪录咧，一年赚71万，因为保险箱。因为开支大，因为伙计开支大啊嘛，冇生意做噶。你入去咧系冇人睬你，冇人招呼你，亦都冇人去存钱，亦都冇人提钱，系嘛？从来唔会有公司用大生银行嚟出 我未 出粮，一定冇啦，俾人屌都屌死啦，都系间分行，系嘛？你话喺元朗横州啊，开间去开间茶餐厅，屌你老味，出粮喺大生银行，俾人屌到扑街。是不是 啱？攞现金都知点攞？ 系啊，嗱，咁佢哋咧，好似都系潮州佬嚟嘅呢个。咁啊，东方日报出粮咧，就用廖创兴嘅以前， 即系创兴啊，而家 系啦，而家创兴啦，因为佢哋用翻潮州佬啊嘛，即系佢哋咧以前系好兴嘅。咁啊，有创兴银行有个好处，就系冇人排队嘅去唱钱咧。啊，无论做任何银行服务咧，都系冇人同你争嘅。你一去到咧。Only one 嘅啫，冇第二个噶啦，所以咧好多人系好喜欢去创兴银行开户口嘅。咁当然大新咧，我都曾经有个冲动，九几年想去开户口，但一望一望银行格局，屌呢档呢间好似唔系好做生意嘅，系嘛？即系呢档嘢唔似做生意啊！咁我最后我打消咗念头，去咗对面南洋，因为真系好捻唔似样。屌你咁样嗰啲人咧，个个咧。年纪好大噶啦，银行里面嘅个个黑口黑面嘅，好似你欠鸠咗佢嘅，你入去你去招呼你嘛， 系啊， 个样咧好似，屌你老母，你唔好行埋你啊，你唔好行埋你啊，真系好似咧你欠捻咗佢，喂，你唔好埋你啊嗱，咁我见到咁嘅阵势，梗系撇啦，梗系过咗对面啦，咁啊点解你要讲大新银行咧？即系大新咧，咁佢哋咧。投资地产好出色嘅，买咗好多地，买咗好多。佢哋咧，马锦灿系一个非常之叻嘅人。佢哋系喺嗰个叫做暴动嘅时候，六七年暴动系大量买入地皮嘅，所以咧系一个好精明嘅人，同嗰个叫做黄德辉有得比。但系咧，自从佢八四年死咗之后咧，成个家族就完全咧就冇做嘢啦，系完全乜嘢都冇做，所有嘢靠食老本，大生地产。有八成的收入咧，系来自租金收入，即系以前买落嘅嘢租俾人。 喂，而家佢好多老一辈、老一脱嘅香港家族都系啦。你好似你嗰中巴都系啦。 中巴咧就佢哋反而咧中巴冇咁大嘅基业留低。 啊，但系而家未系靠晒收租。 好多个，如果你讲唔止中巴啦，嗱，一个咧叫做那个叫做中建啊，许世许外周家族第二代许世芬已经是富二代嚟噶啦，而家呢个叫做许俊亨是富三代嚟噶啦，因为佢老豆已经是二世祖，是唔使做嘢噶啦。五十年代许外周已经是香港巨富。 其实而家所有而家香港以前嘅名门望族啊，即系以前打个老阿爷打落去江山，其实全部都系呢行紧呢。 系啊，佢哋当时咧系惊出败家仔，所以咧系大部分嘅人咧都成立一个基金。霍英东都是的，他们将他所有家族的物业资产全部注晒入去，每年每个月就是支人工使，就在那里出粮的，个个出粮的。因为呢霍英东他旗下呢在香港的生意不多，有间叫霍兴业堂、跟住有间立信置业，有间友荣，得三间公司都没上市的。那这几间公司呢其实是有大量的那些物业收租的、那他们收租呢即系都会遇到啲问题，就系咧，佢哋系家族咧人一定多噶啦嘛，生老婆又多， 仔女 又多，系啦。咁啊，头先讲翻大生呢个家族咧，原来一家银行有16个董事姓马嘅，个个都喺度出粮，基本上咧就系冇嘢做嘅，睇报纸。我而家可能上网啦，而家科技好咗啦吓，而家嘅工作咧最我谂最忙就系上网嘅啫，冇其他嘢做。咁佢哋咧试过有一年年报啊，大生银行嘅嗰个叫做盈利咧只有71万，成间银行一年赚71万， 如果佢將嗰個銀行要交租啊，屌你咩神早執撚咗啦，係嘛？但係呢個係唔會賣嘅，因為馬錦燦當時嘅立足遺囑咧，係所有嘢都唔可以賣出去嘅，唔可以賣俾外人嘅，因為驚俾人哋搞嘛。因為原來係以前有一單嘢咧，就係、是。有人想追擊呢個大生地產，大生銀行定大生地產，我唔記得，我翻去睇要睇翻，就係復呢個叫做咧，嗰、那個叫做啊，另外一個啊，邱德根有份嘅，遠東啊有份追擊嘅，買到20%，咁後屘咧就失敗咗啦，因為佢哋持有55%噶嘛，所以就失敗咗，追擊唔成。咁自此之後咧，佢哋咧就訂立咗規矩啦，就係、是、咧任何嗰啲家族產業咧係唔會賣，唔可以賣俾外人。咁變咗咧，一年即係一個家族咧，全部都係靠以前老阿爺正落。不過咧，我睇翻啱啱上網抄過佢哋大生地產咧，一年有成6億嘅利潤嘅喎。即係話，如果以而家香港物業係3厘平均咧，佢哋係有200億市值嘅。即係佢哋嗰啲物業係價值200億，先收你3厘租啊嘛。即係你攞翻市值啦。而住宅咧，佢哋啲租金收入係低好多，因為點解咧？你值一億嘅物業咧，可能租到10多萬嘅啫，因為你要俾埋管理費差餉，而且仲要裝修，冇咩錢剩嘅，個回報係得呢幾嘅啫。如果佢係一半豪宅咧，佢嘅物業可能超過300億都未定，因為豪宅嘅回報係特別低嘅，得翻呢幾嘅啫。咁你諗下啦，收租收到6億嘅租金，佢哋邊有生意做啫？冇生意做噶嘛。咁啊，讲翻啦，点解我话要攞出嚟讲佢哋增产呢？因为佢哋之前有一栋大厦咧，就喺轩尼斯道20多号啦，即系近住金钟啦。后屘卖俾太古地产嘅，卖9億多。咁人哋太古买咗，就变咗太古广场4期啦。喺佢手上就系一栋冇7蚊尺租嘅写字楼，旧残冇装修，冇嘢配套，梗系冇人租啦，丢空。咁啲人啲经纪大人去睇楼都觉得屌，呢啲大厦边捻到人要噶？佢哋嘅大厦全部都系咁捻样啊！ 系， 因为咧唔想再抌钱落嚟嘛。咁咧后屘咧买俾太古，咁啊家族嗰阵时有人入禀挑战嗰个法令，即系嗰个法例啦吓。咁啊，另外一单增产咧，嗱，因为呢个马氏家族咧，其实都几香港嚟讲都算好传奇噶啦，系咪？咁啊，之前另外一单增产就系梅妈啦， 系啦， 即系讲梅妈，大家知道啦。其实点解会有得增产啫？就系、是、因为物业升值啫嘛。如果当年佢第一时间卖咗嗰个寿神山嗰层楼，当时值4000多-5000万嘅咋。如果当时已经卖，如果你系2004年就即刻卖咗，2004年系值3000多万嘅啫。嗰、那个地方唔系好值钱嘅，因为佢冇乜 view 嘛，望隧道，望住香港仔隧道系唔系好值钱嘅。咁如果2004年层楼已经卖咗嘅话，边系有增产咧？一早洗晒咧，而家两母子瞓街啦。就系因为个物业升值，升到1億多，新鸿基后屘收购咗成个地方，我嚟重建啊。咁所以先至有咁多錢俾佢搣，而家仲有几千万剩翻個遺產基金，係嘛？所以話香港你要有得增產，因為你一定有產先有增噶，係嘛？咁樣咧，我就從呢個增產咧，就會另外聯想到一單咧網台界嘅增產風波。 哇！咁樣抽水得嚇？咁樣抽都抽到水 嗱，因為咧。即系呢单嘢咧，唔讲又唔得，因为我觉得非常之喺管理学上面咧，一定要引以为戒嘅，就系、是、咧就系、是、某网台，我哋唔好开名啦吓。有位叫做商人，有位好出色嘅商人，搞咗个网台。咁咧喺一段时间之前咧，佢就放晒声气出去，话佢要退休啦，68岁就要退休唔做啦。咁一唔做咧，梗系将呢个网台交俾佢个 CEO。 系，仲有500万现金。 啊，冇讲到几钱？ 有讲500万现金。 有讲500万咩？ 系。 佢话总之留低几百万俾 CEO 去营运啦。咁变咗咧，由呢个 CEO 为首嘅咧，就结成咗一个咧叫做咧分身家集团，就喺度等分身家。咁由嗰一刻开始咧。每一个想入去里面依个网台度做嘅人咧，基本上都俾佢筛走嘅，除非你系拜咗佢嘅码头，系嘛，系嘛，向咗即系好似拜帖咁样， 系啦，冇错， 系嘛，投靠咗佢，咁所以咧，有啲叫做咧，即系有啲人物咧系好似有威胁嘅，譬如啊喺生意上面好成功，做节目亦都好成功，有位乜博士啦吓，咁啊系受佢哋排挤嘅，咁啊排挤都好紧要。 不过你排挤佢都算啦，因为佢真係好有能力竞争㗎嘛，係咪？亦都有啲完全你一睇就知道文弱书生，嗰个原来都被人迫害咗好多年。一路都，但係呢样嘢嗰个商人嗰位老板呢完全好似唔理咁样。咁呢个对于一盘生意，即係如果你话、啊、当呢个网台系一个兴趣玩下，咁冇所谓呀、啊、你鍾意做乜都得，係咪？但係如果你係当系一个商业营运呢，咁样做落去真係死鸠㗎。 但係咁样喎、啊、佢既然交咗俾人嘅时候，咁佢应该就係相信嗰个负责方，然后、啊、所有决策佢应该唔理喎。 係呀、啊、佢冇理啦，所以成个网台都系CEO 的爪牙，都是某 CEO 的爪牙。 这个我知道，这个我知道、 啊。任何人基本上是会他们这个网台呢是变成一个逆向淘汰机制的，是四年内都是逆向淘汰的。稍微你个样似人啫就要排挤你，因为呢你是人来的，你不是跟我争到，是不是你有机会跟我争的。那变成呢是不断都是会排斥很多人出去的。留翻啲嘅人，全部都系爪牙走狗啦，唔系爪牙走狗留唔到喺度嘅。所以有某即系成日都话有某某某某啲友好嘅朋友叫我去嗰度开咪咁样，唉，我都拒绝咗佢几次。唔通我话俾你知，阿乜生，唉，你身边全捻部太监，我老实讲，我点可能嚟你度啊？系咪？喂，你唔做嘢都俾人咬嘅，何况你埋去系咪先？唉，连文弱书生都被人嚟斗到咁样，系嘛？喂，真系呢样嘢讲出嚟真系吓死人啊！喂，一睇就知道嗰、那个文弱书生喺阿老板身边都系一个半读书童嘅角色嚟嘅啫，系嘛？喂，呢啲你哋都唔放过，系嘛？系嘛？咁啊，即系我从呢个咧牵涉到咧，即系从香港嘅增产睇到呢单网台嘅增产，咁最终咧都系增产唔成啦，因为咧。他哋其实冇听一个人节目，冇听萧生节目。如果你有听萧生节目，照计吓，即系，除非好卵蠢，好卵蠢啦。如果唔系咧，你哋会听到少少怀疑。点解咁讲咧？萧生喺节目曾经讲过一个例子，因为当年咧就系、是、何鸿燊又系讲增产啦。何鸿燊咧真系分身家，佢富身家几百亿，真系平均分晒俾几个，即系可能唔平均啦，分晒噶啦，分晒俾各个房，二三四房每样有，大房嘅大房就唔多啦，因为死咗个撞死咗个仔，又个女又癫咗，咁样又剩啦吓，咁啊剩翻冇可能分唔到几多，二三四房分晒身家噶啦，何鸿燊系剩翻最后嗰间屋嘅啫，浅水湾道一号嗰、那个地方都值二十亿啦，系咪先？咁但系呢个唔系最重要，最重要要咧系老萧后屘提咗一句，讲黄克敬，黄克敬家族喺百家道嗰间屋，啊，即系 Elta Dana 再嗰啲，去到尾噶啦，差唔多去到红屋嗰度。咁有人喺老萧当时就话：，唉，黄克敬啊，个家族就系因为分身家分得早，分晒啲早，分晒俾仔女啊，到老母八廿几岁啊，俾人掟咗出街啊！老萧讲得出嚟，佢一定会引以为戒嘅。唉，所以诶，嗰啲人即系有心人以为，唉，富身家系我噶啦，就嚟得到啦，咁样啊，咁啊可以成个台就变晒佢哋嘅班底咯，系咪先？即系咧，如果你系一个叫做咧早班，又或者一个以前你有睇嗰个叫做咩啊？叫做君临天下亚视嗰套啦，叫或者叫九王夺位啦吓，嗰套应该叫九王夺位。 讲雍正 系啦，讲雍正嘅，你会睇到任何一个王储都会为自己建立一个班底，呢个好正常。问题就系、是、个皇帝系咪真系会退，系咪？同埋佢会喺咩时候退？佢退嘅时候系会喂，你谂都谂到啦，佢讲得出黄克敬老母嗰单嘢，八廿几岁俾人赶到出街，就系话俾你听，分身家系唔死唔分得身家噶啦，系咪啊？好简单啦、啊。咁从呢个故事，即系话啲人咧系冇听老萧节目嘅，啊，所以话咧听老萧节目咧系好有益处嘅。当然你要识得听先得啦，系咪？即系你净系听到老萧有时讲好多嘢，佢成日都讲边个啊？讲杨志云，有冇人记得杨志云系边个啊？ 唔记得， 就系、是、美丽华 又或者景福珠宝嗰个老板、那个创办人，景福珠宝创办人又系美丽华酒店嘅嗰个家族，杨氏家族。咁后屘买咗俾恒基咧，同恒基好熟。佢话五十年代杨志云啊搭船过海啊，同何鸿燊一齐搭船过海，见到佢个旧伙计。嗰、那个伙计咧，哇！佢埋到去嘘寒问暖，唉，你睇住啲细佬啊，点样点样？老萧一讲，我已经知道佢想讲乜嘢。不过当时系唔好意思讲出嚟，即系话做人咧系要谦虚啲好。嗰条友系原来俾佢炒出去嘅，佢喺船度见翻，无论咩好咩身份都好，佢见翻个当时 都认大佬，自己细佬 系啦，都认晒细佬，即系咧 新马子仔一样细佬。 人咧谦虚咧就好紧要嘅，系咪先？无论系做咩人都好啦，系咪？嗰个即系待人处事，当然而家香港好难做得到噶啦，即系有少少成就已经系够咁大个鼻啦。反而越有钱嘅人就越谦虚，呢个系真嘅，即系我亲身接触到。 系啊，呢个事实。 嗰啲有钱佬身边嘅爪牙爪狗咧就零舍嚣张嘅，嚣张到不得了，好似戴咗套毛白鼻箍嗰啲马咧，睇唔捻到人嘅，净系望天嘅啫。吓、啊，咁咧。老师讲呢句说话其实都有意思嘅啦，不过好多人唔识听或者听唔明嘅啫，系咪先？你见到即系我自己本身又接触好多嗰啲叫做上市公司啲主席啦，哇！佢哋系真系特别谦虚，而且咧佢哋系好准时，永远唔会迟。 系啊，时间金钱 嗱，因为做生意咧，其实你唔好话乜嘢，待人接物都好，你约人五点钟，你如果系。准时到，即系唔好话好似大肥咁啊，早半个钟头到啊！你准时到咧，其实你约人而准时到咧，系显示到嗰个人喺你心目中嘅地位，或者你有几尊重佢。如果你约亲嗰个人，你次次去都迟到半个钟一个钟头嘅话咧，根本你就系当嗰条友系臭四，你系完全唔会尊重一个人，或者唔尊重嗰个人啦。如果嗰个人啊，我可以话俾你知，如果一个人系。若亲咩人都迟到嘅话咧，嗰、那个人一定做唔到大事，好简单。你喺香港呢个社会咧，你唔会立足，你立足唔到嘅，因为咧咩人都好咧，系唔会中意一啲人迟到嘅，冇人中意人迟到嘅。老实讲，我约你五点钟，你六点钟先嚟，你不如唔好嚟啦，系咪先？ 你约我约六点咯， 你系约人六点啦，系咪先？ 系啊，冇错。 你又唔系嘅，你又约人哋，你又约人哋五点，你自己六点先嚟，镬都迟到。咁呢个人咧，呢种人咧，其实我哋都接触，身边都接触唔少嘅。佢哋，我夠胆批死咧，佢哋系一世都唔会成功嘅，因为佢哋系会赶走晒啲财神，甚至乎连贵人都会赶走嘅，因为冇人系可以接受到一个人系长期都睇自己唔起。喂，你约嗰人迟到，其实系你睇佢唔起啫嘛。 系，冇错。 如果你睇得起佢。你点会迟啫？系嘛？迟我约亲人啊，迟五分钟咋，我都会特登早十分钟打俾佢。喂，大肥啊，我而家喺边度？我可能要迟五分钟，或者可能要迟十分钟。 唔系好似 你一定话俾人知噶嘛？ 好似有次约你食饭开咪， 系啊。 咁我自己因为我约咗我太太，我惊我赶唔到，我就同你讲，我只要迟半个钟。其实我原来我赶到嘅，但我都会同你讲声，因为我自己人习惯就系。你同边一个都啦，嗱我举个例咧，即系好似又系闲话嚟。我上个礼拜约咗礼顿啲经理，佢咧就话喺湾仔新港酒楼。我湾仔我唔熟，我唔知喺边。我咧搭地铁去，去到之后咧，佢话喺新港开位。 新港酒楼我都唔知喺边度。 唔系海港，海港酒楼。 海港酒楼 系啊，咁咧就喺海港。咁咧我喺海港约佢十二点半，我十一点九到。咁我应该上去开位嘅，但我因为我唔熟地方，我已经知道呢间酒楼。啲知道呢间酒楼咧，我咧就即刻喺对面大快活，喺对面大快活饮咖啡，饮到十二点三，然后打电话俾佢哋到未？而佢哋话差唔多到啦，跟住咧就系咪呢个地址？佢话系，跟住我行上去开位。 系， 即系约人好紧要咯。不过我知道而家好多社运呢啲咁嘅组织啲头头，时间观念都好差喎。 嗱。其实呢之前有单报道讲学文思潮嘅，即係讲緊占领时候。 是啊、 因为我当时我特登问过 Oscar 嘅。报纸就话佢哋约咗肥佬禮， 就遲到半個鐘頭定一個鐘頭，好似遲咗一個鐘頭啊！咁咧就俾報紙就批評佢哋幾個朋友，黃之峰啊、奧斯卡拉啊，同埋嗰個咩嗰咩岑奧輝啊，佢哋幾個啦，幾個一齊約啦嚇。咁我問過奧斯卡嘅，咁佢咧就話咧，其實就冇約過嘅，從來都。亦都唔知道約，咁啊嗰單嘢係可能一個誤會嚟嘅，即係人哋誤會係佢約咗，其實就冇約到咁解，咁啊所以咧都有啲事實，即係我唔知係咪真啦，唔知佢有冇講大話呃我啦，可能有或者可能冇啦嚇，咁所以咧一般咧嗱，而家嘅年青人其實係好唔重視時間嘅，呢個係真嘅，譬如話你有時我哋約親人，咁佢哋。遲到啊！不過遲到都好，你起碼打個電話講聲，喂，唔好意思，喺邊度？我哋塞緊車，我哋邊度有嘢做？咁唔緊要嘅，你講咪得咯。你話遲，你話可能啊，遲半個鐘頭，就算你話遲一個鐘都唔緊要，起碼啊，我知道我自己有預算嘛，我等你嘛，我決定等唔等你嘛，係嘛？咁但係有啲咧，你話啊，如果又遲到又唔撚出聲嘅嗰啲咧，坦白講，永不錄用，唔係講笑，係唔會有任何嘅瓜葛，甚至乎係。喂，人哋问佢，喂，呢条友得唔得啊？系冇请啦，冇卵用呢啲人。 我所以失业到而家， 系一定有原因嘅。一个人冇嘢捞，系咪先？即系咧，我之前其实做节目咧，我都讲过香，即系有一个咧系李嘉诚亲自教，当然佢唔系直接教我，系一个而家都上咗位嘅人啦吓。我認識佢嘅時候咧，佢間公司只係值200亿，佢佔20%。而家講緊公司值1000亿，佢又係佔20%，都係一個上市公司主席。佢話係好多年前李嘉誠親自教佢，即係當然可能係唔知啲咩機緣巧合啦。佢話做生意最緊要係誠意個誠，你有誠意人哋睇得出嘅。第二個就係禮貌，無論咩都好，佢任何人。佢同佢見客都好啦，見完客佢送到出獵口嘅， 系啊， 即系呢啲系一個禮貌嚟嘅。咁我都學到少少啦，即系學唔曬啦，學到少少啦。所以咧，禮貌呢樣嘢咧，其實係一個做生意嘅好大本錢嚟嘅。如果冇禮貌咧，一個嗰個人做生意都唔方會成功嘅，呢個係真嘅。啊，咁啊，即系呢樣嘢又有叫做袋啲錢入嗰啲觀眾袋啦。即系因為咧，未必咁易改嘅，有時一個人有冇禮貌，其實真係天生。咁咧。天生冇禮貌都唔緊要，後天可以改嚇。因為你見到我哋出去食飯，無論咩人走嚟招呼你，或者點樣斟茶遞水，我都唔該嘅。 係啊，冇錯，唔該前唔該後。 你其實你多一句説話，禮多人不怪，呢個係真嘅。即係老實講，人哋都係揾食。见到你礼貌好或者打个招呼，人哋对你殷勤少少啦，系嘛？见到你一杯污糟，可能都换个只干净嘅俾你啦。攞嘢嚟之前，未必会整蛊你啦，系咪？即系以前我有个朋友，好多年前，佢咧一去到食饭咧就苦苦喝喝。我哋后尾咧食完一次，唔敢再同佢食嘅，因为惊一定有人整蛊佢嘅。喂，你人哋譬如攞送嚟，你对人哋苦苦喝喝嗰啲冇礼貌嗰啲咧，喂，整蛊你就紧噶啦。 唔系好简单啫，做厨房一样。 系啊， 做厨房佬，佢可能漏单，又唔理啲咩原因啦。有啲人成日催， 系啊。 我想我唔催嘅，最多话诶，我取消呢张单，我唔要啦，我唔够钟埋单，我就唔会催嗰张单嘅，因为一催咧好麻烦。我催，我嗰阵时都系做厨房佬，即系厨房仔，个师傅喺我隔篱催啊嗱，等你好味啲，就不学得少少坑渠水，就买个芡俾你。 系， 你扑街都好啦。 系啊。 系咪先？你话哎呀，佢整到我肚痛，你告佢啦，告佢你本身你都玩咗你一晚啦。 系， 所以其实就冇必要即系礼貌嘅问题咯。 即系呢样嘢咧，就系厨房佬嘅问题啦。不过好多时候你对人嗰个咧，即系始终咧，今次唔报可能下次报，有时你唔知嘅。即系我觉得样样嘢都系咧，好似耕田或者叫做咩，你不断咧个播种咧系有回报嘅，或者你不断咧讲真啦，你对人好。人哋當然唔會個個係冚家產嘅，當然係有好多冚家產，係咪？咁但係亦都唔係全世界都係冚家產。咁你對人好，人哋對你好，呢個大致上都會咁做。 係啊，冇錯。 即係咧，好多時候咧，我哋譬如話撞到好多事情，我哋幫得到嘅，我哋都會盡量去諗辦法幫啦。 係啊。 如果你話真係幫唔到， 唔信，咁冇办法啦，系咪先？ 都交代声啦， 都会交代。喂，嗰样嘢我真系搞唔掂喎，喂，我真系帮你唔到喎，咁样系咪先？咁所以咧，即系我哋嗰、那个呢啲系一个分享啦，即系我哋譬如生活中遇到嘅细节或者点样分享。因为我出嚟社会来廿几年啦，我十几岁出嚟揾食啊，咁变咗咧，可能接触到嘅人多啦，会多啲好多好多教训。其实系碰好多钉嘅，你有时你对人哋差，人哋怀恨在心，将来报复，或者唔好话报复啦，人哋。即系啲人唔上心系嘛？你教你叫人嚟帮手，人哋唔上心，转头系你自己蚀底啫嘛。其实好多时，你对人好，其实可能系对紧你自己好。吓、啊，呢、这个系即系我一个分享啦。咁啊，今日嘅时间差唔多啦。咁啊，嚟紧我哋都会希望物色下啲主持嚟帮轻下啦。即系到时我唔使话集集都嚟做啦吓、啊，有时可以休息下啦吓、啊，即系咁样啦。咁啊，大肥就做住台柱先啦。吓啊，咁啊，而家。即系点讲啊？交支龙头棍俾你啦！ 我千祈唔好有狼牙噶喎。 冇嘅，我 交俾上一代，系咪？即系好似芒果佬一样，我带过你。 诶，而家好兴嘅，而家我哋将支棒交俾上一代。啊，咁啊，今日时间差唔多啦，记住 subscribe 我哋嘅 YouTube channel。系， 好， 下星期再见， 拜拜， 拜拜。